最王牌，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974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嗨嗨，欢迎光临这一时段为你带来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哦，是老白，感觉这是前后是两个节目，你是吗？ 对啊， 前面我一直在说话，你不在，然后现在突然你又跑出来了啊， 特别稀碎。 没有，今天我们这个开场呢，我觉得跟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状态有关系，因为下午有我们自己的这个会啊，后面呢，我们还有进行了一场非常团结友爱有趣的小小篮球赛啊。 应该说是一场激烈的角逐。 这么说也不为过、啊、 是，然后我就头一回看到坐在我旁边的老白然后英姿飒爽的在球场上。 英姿飒爽一般是形容女生的吧？ 那我这样形容你吧、哎、就是犹如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哎，早上八九点钟这个遛弯的老大爷那种啊。勾手 摇曳整个心眼，天天偏难以入眠，想起来星期天第一次见面，后来之后后知后觉，路人有人什么情节，或者说不如就给我个夏天，去看海岸线一路蜿蜒，老掉牙的画面我们肩并肩，无法一眼笑脸却新鲜，遇见我有个元气夏天，我的好朋友我的元气夏天，刮过蔬菜飘香的季节，看着你眼睛里的我笑得坚那么的夏天，或者说不如就给我个夏天，去看海岸线一路蜿蜒，老掉牙的画面我们肩并肩，无法一眼笑脸却新鲜，遇见我有个元气夏天，我的好朋友我的元气夏天，花果树在飘香的季节， 其实简单来说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正在奥运期间呢，所以我们为了发扬一下我们这个 FM 九七四啊，我们的这个娱乐装牌还有早安音乐秀的这个奥运精神啊，我们也组织了一个算是一个小小的篮球赛啊， 三V三， 对，然后三对三， 对，今天下午就看到了老白，然后还有那个郭PD、思萌三个人在场上角逐来着， 但是我们三个居然是一队的，你知道吗？然后对手是这个我们新媒体组的这个两位小伙伴， 是大家不妨猜一下，就在这一场角逐当中，谁是那个最活跃的人？ 艾科， 竟然是坐在我旁边的你！ 哦，真的是没有想到呢。 对啊， 怎么样？是不是有如樱木花道的一样的表现？ 用一个词来形容，该怎么形容呢？有点词穷，风度翩翩，绿树临风，还是湖北熊腰呢？ 还是湖北猴腰？ 熊鸟？ 这个，突然一下，你这个词让我瞬间有点不冷静了， 好， 虎背熊腰， 没有， 难道不应该是？ 你说， 好了，我就不说了啊。 你说，没关系，今天开启一个 rainbow 模式。 不，我觉得还是给大家更多的悬念比较好啊。 好， 毕竟在一个星期二的下班路上，可能呢，大家这一天都比较疲惫。我们希望好音乐和大家说一个再见，好不好？今天又是复古音乐派对，我们一起加油。 对，昨天的北京天非常的蓝， 是的。 然后很多人用这个漫画蓝来形容它，所以今天呢，这个天空转阴了。然后一看一下我们上节目之前的这个天气，好像有点阴沉沉的。 是。 让下班路上很多朋友可能会显得心情有点那么的小。 小档， 所以我们音乐就是灿烂一些啊。然后呢，今明两天的北京的阵雨天气会再次上线，主要是西北部的地区 是 啊，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 所以要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外出带好雨具。 对， 今天我们要开启一个彩虹模式， 怎么着？ 或者说我们 还没下雨就彩虹啊？ 我们论一下说话的艺术。就在我们上节目之前，在电梯间， 好 用，你想象一下，在电梯间你碰到同事， 是就整个那一段又被你记下来了吗？ 对，是一件很尴尬的。 那我们待会儿来，你是一定要爆这个料是吧？ 啊，没有啊， 可以啊，我给你几分钟考虑一下，就是你怎么来组织一下这一段故事的表达，好 不 好？不 需要，三句话就够了。 我也没说什么吧。 我们现在留个悬念吧。 好了， 嗯。 娱乐最王牌提醒您，在开怀大笑的时候，也要记得戴好口罩哦。 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得像画卷。 戴好口罩。 在电梯里面，我们也是戴着口罩聊天的啊。 是，然后碰到了我们久违好久没有见的一位女同事。然后老白这个时候手机不小心开。那个手电筒打开了， 对， 然后本来是一件特别尴尬的事儿，对吧？然后呢，老白是用一句话非常机智的化解了。那女同事就问了，说你这手机手电筒为什么开着呢？老白说，为你打 call。 我万万也没有想到， 就先进入节目状态了嘛。 啊，好 啊，对，他这个就是这个隔壁台的这个珊珊同学啊， 是此刻的我 来吃了， 在旁边就默默无闻的一言不发，哎，然后默默的做了一个笔记。 你就是一直像弹幕一样在那微笑着，尬笑着，好吗？ 可不可以不想你？我需要振作一下，七八九月的天。 我是一只鱼，继续回到娱乐总排。刚才我悄悄的把今天下午篮球的时候艾科同学的照片铺到了聊天室里面啊，欢迎大家去观看啊，围观，在我们的听听 FM 里面搜到我们的娱乐总排就好了啊。 算是提前剧透了吗？ 好，真的，这个视频回头我们 在这一周会送给大家。 哦，我终于看着我这张图片了。我今天穿的这身特别像病号服， 是，感觉是个这个护士啊。 而且这个动作呢， 在测体温，对不对？ 对。然后呢，这个动作呢，它就是四防非防的。 是，就不知道你是在防守还是在就是 进攻。 对，看不懂。而且今天还投了两个篮。 是 啊，我可以发现，其实你还是有一点这个篮球的功底的， 运动天赋吧，应该算。 对对对， 是吧？ 就是你的扣杀非常的不错。 我扣谁了？ 哎，那是排球啊，不好意思啊，说错了，说错了。 好嘞，好嘞、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好吗？ 好。 另外呢，这个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北京市卫健委今天也提醒，当前呢，国内多个地区也相继发生了聚集性的疫情啊。 嗯。 本市呢也出现了多例境外关联本地的确诊病例，所以呢，现在这个疫情防控的压力也在增大。 对。 所以我们一方面提醒大家呢，还是要最大限度的减少出境的活动啊。近期呢，这个不出境旅游，也不前往境外和国内的中高风险的地区啊。 还是要从我们自己做起，就是要戴好口罩，然后不聚集，保持社交距离。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和音乐来碰个头吧。今天哎，这个我们要听一首歌，因为眼看着周六就要立秋了啊。这么快吗？ 对啊， 立秋了， 末伏还没过呢。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说这个天气是热还是冷呢？ 是啊， 然后搞不懂它了， 还能不能畅快的吃冰棍了？太让人纠结了啊。所以我们听点不知道是凉爽的还是热辣的歌，还是要等待大家来这个测评一下，好不好？ 我们要介绍这首歌曲的名字应该这么介绍 So Fresh。 哇、so fresh 啊， 因为很新鲜、很清新， 对，像那个清凉的夏日冰爽的这个冰淇淋一样。 是，所以今天这首新歌呢，就是来自歌手容祖儿最近联手李斯丹妮推出了一首全新的普通话单曲，叫 So Fresh。曲风呢听起来是那种很动感轻快的，然后就像老白刚刚介绍的，说在夏天里面好像吃了一根冰棍一样。 然后我们今天其实还是要希望大家能够投票。 你 们的票数加我们的票数将会决定这首歌到底要不要在我们的歌单里面被保留或者是被删除。 对， 所以至关重要。 简单来说就是我俩一人一票，然后我们的聊天室里的各位朋友们投出的那一票算整个算一票吧。 对， 是吧？ 好， 三分之二的票的话，如果这首歌就可以保留下来了。 好，这首歌到底好不好听呢？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先来听一下新歌的官宣的文字是这么说的啊，说到呢，如果将 So Fresh 的合作比作是一只甜筒冰淇淋，那容祖儿甜美律动的声线无疑是一颗草莓冰球，而尽显 rap 技巧的李斯丹妮则像是冰爽的这个冰薄荷，两人相得益彰，跨季合作目的只有一个，让你在炎热的夏天清爽起来。 对，李斯丹妮和容祖儿两个人呢分别参加过第一季和第二季的浪姐，所以说是跨季合作。而据说这首歌曲的合作也是源于他们一次聚餐当中一拍即合，说要不然咱们俩来合作一首歌， 那就成了啊。开头的几句呢其实有点像那首 Say No 豆家猫。 对， 有你在我身边，每一刻都是新鲜，呼吸都我只要快乐至上，自由的主题方式我来 过迷惘，是你让我找到了 我明天将抵达任何地方。 现在在微信当中给我们发微信的朋友呢，可以我觉得用一颗红心啊，或者是用一个心碎来表示你对这首歌的感受啊，也同样可以支持。另外如果你是在听天 FM 聊天室里面，可以直接参与投票， 是的， 这首歌你到底喜不喜欢。 So Fresh 是来自容祖儿和李三妮合作的一首新歌。 嗯哼啊， 嗯，你先来，怎么说呢？ 我觉得就是一首，就是我觉得冰淇淋口味的这种单曲吧。 嗯，今年在哪怕不是晴 天，把不懂畏惧兑现，就算有，就是你心情的色彩可能是比较明亮的时候听这样的歌可能会加分，如果你比较烦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听这样的歌基本上不太会听进去的。 对，但是就两个人的合作而言呢，其实两个人都是有水准的，音乐水准 的、啊、是的、嗯、 所以他们合作应该不会差、 嗯、 但是就像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这首歌有点像狗家猫那首 Say So， 所以有点想就是串场的感觉啊，分不清楚 裁缝的感觉是吗？ 呼叫特务艾克，前方情况如何？请汇报。 艾克说， 听到了吗？听到了吗？ 不要东张西望，前方九点方向发现有爆款影视剧一枚，18点方向发现热门演唱会两场， 演艺红人最新动态我已掌握，动听金曲和100块的奖金已经被动化。记住，你的任务是火速前往娱乐最王牌集合，坐标 FM 974，每晚5点到7点。我是白洁， 我是艾克。 Are you OK？ 娱乐最王牌， 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Are you OK？ 一点也不 OK。我这么多年再次听到我们俩当时还合作过这么一个片花， 100块的奖金都已经背完了，别背头了啊！好嘞，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其实希望下班路上的朋友，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啊，放轻松， 嗯， 开开心心的听好歌啊。当然，至于你喜不喜欢一首歌呢，你的选择也会让我们啊，就是来去判断这首歌是不是要留在我们的歌单当中。 对，所以这一票，你的这票是要给出还是不给呢？ 我给出这票。啊，毕竟今天下午这个篮球让我心情变得很好，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歌还算是比较给我心情加分的。 对， 制作没什么毛病，我觉得可以在有些时候播来听听看。 对， 你呢？ 就是作为一个电台 DJ， 这样的歌曲比较讨巧。 嗯，那你给出的选择是？ 那就卡位吧。也是给出了一票。 那就基本上这我们俩两票就全都是给出了。 卡位成功了，就证明是吧？如果说某一天我们要出现有一首歌曲，我们俩争议非常的大的话，可能也需要大家来投出第三票。 对，我看大家的票数怎么样，待会儿。 嗯， 今天也是我们周二的复古音乐派对， 对， 我们听的是一版翻唱， 是来自沈以诚《孩子气》 翻唱万芳的歌。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里有铁路在哪里，喜马拉雅山有什么传说，地球的尽头的南北极，这些地方你都想去，我不能改变你令人啼笑皆非的孩子气。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行驶一座城堡过是你，高举着宝剑放出恶语，城门深锁着解不开的谜，我不能改变你，只好柔情对你说 You're my childish king。 坐到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你迷人的孩子气。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如此爱到底。奔向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 You're my childish king。西伯利亚铁路在哪里，喜马拉雅山有什么传说，地 球的尽头的南北极，这些地方你都想去，我不能改变你令人啼笑皆非的孩子气。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行驶一座城堡或是你高举着宝剑放出鳄鱼，城门深锁着解不开的谜，我不能改变你，只好柔情对你说 You're my childish king。 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你迷人的孩子气。坐在游乐场中的咖啡杯里，我们紧紧拥抱，转来转去在风里，如此爱到底，奔向疲惫灵魂中高贵的梦想。 You're my childish king, You're my childish king。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 最前排。 有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大家的乐评，就是可能因为跟我们的角度不太一样， 是 包括我朋友就提到说不太喜欢刚才那首合作的歌 啊， 然后就觉得说两个人都过了这种曲风的年龄、 唱那种很欢脱动感曲风吗？ 就觉得对，就是觉得好像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更成熟的表达、刚刚那首歌只是突出了他们的一种新鲜的感受。我倒觉得这不是一个年龄不年龄的事儿，而是你能不能驾驭这种曲风，或者你真正能够把它唱出那种感觉来的问题。 对，确实会有很多年龄稍长的人会喜欢穿一些色彩鲜艳的衣服，然后会有一些小年轻喜欢穿黑白灰，这就是和他们的音乐品味我觉得是有雷同的地方的。 为什么今天因为自己穿了一些白色就说小年轻？ 哎，你硬啊，我也没有意见。 好意思吗你？ 所以我就说刚才沈以诚的这种唱了一首老歌的方式其实也算是一种致敬， 是的， 但是又跟万芳以前那个版本呢完全不能相比。 对，感觉完全 不太一样。 对 啊，沈以诚呢大概其实现在就是拿到了一个我觉得一个法宝也好，或者说就是他也算是打通了翻唱的任督二脉啊。就是他基本上现在特别清楚说我要翻一首老歌基本编曲怎么唱怎么去驾驭，这点啊我觉得还是要夸一下的啊。 对， 好，今天呢并不是说我们只是为了去测评每一首歌曲啊，主要是刚才我们上线的那首新歌，同时呢我们聊的这个话题说到这件事儿啊，真的我觉得我自己就做得很不到位。 你说 就是哪壶开了提哪壶，说话的艺术。我这个人吧就有时候说话比较实在一些啊，就是没有什么心眼儿，也不像有时人这个是吧左右逢源啊，就是话说的就是滴水不漏。我觉得这件事情上可能还是要听听大家有没有相似的故事。 对，但是 比如说坐在我旁边的艾科老师 你看 对不对， 你看要来了、 人这天聊的这个电梯里面我们在聊天，艾科就是一言不发，只是表微笑。 我能说什么呢、此刻的我只能默默地在旁边记笔记、就记住下一次再出现类似的场景的时候我该如何去应对它。 你不说赶紧把我从尴尬的境地里救出来。 假如说我觉得这可能也分一个远近亲疏的关系，如果今天换成另外一个人是我、就是我进了电梯了，我说哎，白哲哥你这个手机怎么还灯亮着呢、你会怎么回击我、 你为什么要，那是因为你是电灯泡 什么 我是为了亮你的眼。 你可能会说、你管 应该也不太会吧，我是对吧， 可能会就比较直接一些了是吧。 我是灯光送你回家 哪壶开了提哪壶，今天我们的话题说一下你的谈吐艺术。

secret was sacred. Oh, I fell for your charm. I was so infatuated.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Our chemistry was sacred. Oh, I fell for your charm. I was so infatuated, but you left me in the dark and my heart completely vacant. Now I don't know.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今天复古音乐派对为大家准备了很多老歌新唱。 嗯，对，就是一些旋律啊，是我们记忆当中的，但是呢，可能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去表达出来的歌。 嗯， 我们继续分享吧。 I wanna keep it inside, just be together, laugh and cry. Will you look me in the eyes? You don't have to try. There's someone in the sky, you'd hold me tight.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易烊千玺翻唱的经典的歌曲《送别》， 对，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总排。 所以下班路上听到以前那个版本的话，可能会心情顿时不好了。 啊，也不会吧？就是虽然有离愁别绪，可是呢，却有一些祝福的那个感觉。 会觉得节奏会显得稍微缓慢了一些。 那你的意思是，易烊千玺这个版本听了以后，并不会难过？ 对， 就是你走了就走了，没事儿。 就好像就是放学了， 放学了， 拜拜，明天见 啊！回去写作业了是吧？ 是，而不是说就是可能拜拜，我们下一回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相聚的感觉。 哎，这倒是， 嗯， 明儿见啊！哎，你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说话的艺术，对不对？ 对， 其实 我这个时候不应该接话，是不是？ 哎， 我这个时候应该说嗯。 啊，你说哪里承让承让， 对对对，哪有您会说话呀， 虚伪 啊，是吧， 真诚一点行不行？ 好，你说。 哎，这个说话我觉得这个叫如沐春风啊，这真的是一门艺术。 嗯， 你怎么能让别人觉得说你这话说的是真诚的？ 对，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发自于心。 对 啊，任何虚伪的你可能要去掩饰的去赞扬别人的事儿，这个时候其实都有可能啊，我觉得会被看出来。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太过直白，容易伤害到别人。 怎么讲？ 比如说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最近这个发量显得有点稀少 啊， 嗯， 然后可能以我们这种性格来说呢，就是说，哎，你怎么了，学姐啊？你这头发见少啊，就会比较直白的问他。 你这多招人烦呢！ 但是 能换一个说法呢？ 会说话的人就会说，哎，你这最近很努力啊， 啊， 是吧？ 那别人就会问你怎么了？ 你这工作压力应该挺大吧？学习压力也不小吧？ 你想说什么？ 没什么啊，就说好好照顾自己。 就是你最近改去什么做什么机构了是吗？电梯里的那个常常贴着的。好了，我是觉得就是怎么委婉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啊，其实不容易去伤害别人。 嗯， 这是一种类型。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说话的艺术，你怎么让别人觉得很开心？ 嗯， 但是你又不是说很虚伪的去奉承。 嗯， 这其实也是需要说长时间呢生活当中的一种历练。 对。所以呢，今天这一时刻，我们需要在座的各位，给我们提供生活当中那些话料。联络我们，记得关注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把你的那些话料发送过来吧。 好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告诉大家，刚才我们那个测评的结果怎么样？ 好好好， 毕竟大家都参与了，对于我们今天的上线推荐的新歌。测评的新歌就是来自于容祖儿和李斯丹妮合作的最新的这种单曲啊 So Fresh 这首歌，我们的一个感觉，经过我们俩的这个各自投票，都是希望他能够卡位成功。 嗯， 那加上大家的 票，大家的票好像现在看起来也是不错的。 嗯，聊天室里面基本上大多数的朋友都觉得这首歌还不错。 嗯， 那么我们将会在我们的音乐的歌单当中把这首歌上传。 嗯哼，好仓促的结束了。 什么？ 就得听三遍，让大家记住了。 好 了， 好了，好了，好了。 So Fresh 新歌， 我们继续来听李宇春的这首歌。稍后呢，我们也来再选一首前段时间我们测评的新歌，和大家继续来感受啊。 听话的小孩，头发长得飞快，对自己一路追逐深爱，浪漫上天入海，无菌的关口会杀死天才。 近期我们测评的一些优质的新歌，有些已经被我们删除，而有一些呢已经被我们放到了我们近期的 FM 九七四娱乐总排的歌单当中。 嗯， 这一切呢都是经过我们 DJ 还有你，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我们一起来去测评的。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前段时间我们测评当中呢几乎是得到了所有朋友的好评。 是 我们说了，听这首歌听的不是这首歌的旋律的本身，也不是它的唱功有多么的完美，听的也许是这么多年对一个勤勤恳恳认真工作的普通的人啊，一个普通的每一天堆积在一起的情怀。 嗯， 我和我追逐的梦里寻寻觅觅，碾碎了自己剩下回忆，从没想过有谁为我这样萍水相遇，然后一首无敌献给我 奉陪到底。自以为是天上星星触不可及，寂寞的来袭无力抗拒，一个陌生人默默不作声，不离也不弃，目空未来成就我一切，原来是你。我的世界里你从不缺席，一份爱没有因为没有所以，我只换了起如今的你，不畏将来也不念过去，感激我 唱的这个尾奏的时候，让人忍不住泪目的一首歌啊，奉陪到底， 是一种萍水相逢的奉陪到底， 嗯， 是吧？就其实听这首歌曲，我可能对于华仔这个代入感没有那么强烈， 嗯， 但是我就觉得好像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会链接一下我们和听众之间的关系。 对，是，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真是这么想的呀， 就是会，哇，你是这么重感情的一个人。 当然呵呵，不然怎么会出现频频落泪呢？ 啊，能和你一起工作，我真是与有荣焉。 这个彩虹有点浮夸。 我以为可能你说奉陪到底四个字，一般都是在另外的场景啊。今儿我这杯酒干掉了，我和你奉陪到底。啊，但不开玩笑啊。其实我们其实今天听这首歌的时候，感觉肯定不像前两天，因为他刚做完那一场直播的时候， 嗯， 是那么的感动。但是这一次听，可能会更多带入自己的一些情绪了。 是。 好，接下来我们今天的音乐藏宝图要开始了。别忘了参与音乐藏宝图，现在一步之达啊，只有一道门啊，一道关口，你就可能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奖品。 是的，本节目奖品呢，就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两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一箱娃哈哈营养快线。 嗯，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活力加倍。接下来我们今天的音乐藏宝图可能和我们的这个朝思暮想听奥运会有一些小小的结合。 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今天我们会说到一个歌手，她是苏运莹， 苏苏。 嗯，今天推出了2021同名专辑的态度曲《女孩力量》， 这首歌跟他很多的歌差不多啊，就是那种一听呢觉得有点怪，可是呢听上去你会觉得很上头， 嗯，越听越过瘾了感觉。 对， 所以最近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叫 girl power， 女孩力量。所以在传统的印象当中，人们经常会说女性是以柔克刚的， 对， 女人的这个力量呢是来自于温柔等等等等。 对， 但是最近在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女孩们的表现一遍一遍刷新了我们的印象。 嗯，赛场上的中国女孩们自信强大，敢拼敢闯，甚至硬朗强悍，展现了女生的更多可能性。 对， 比如说昨天为中国拿下了第29枚金牌的举重选手， 她在87公斤以上级的这个比赛当中呢，以抓举140公斤，挺举180公斤，总成绩是达到了320公斤的成绩，创造了三项奥运会的记录，也成为了中国第一位00后的举重奥运冠军。那么请问这位超级有力量的 Power Girl 00后的女孩叫什么名字呢？ OK， 太厉害了，我觉得因为就刷新了对于女生的印象，一说到女孩，说到这个多少斤多少斤，总是想着说啊，我今天又胖了，我今天又瘦了一点点，就全都是这个，没有想到有这么有 power 的、有能量的、有力量的女生。 嗯， 所以我们刚好要把这首歌送给她的时候抛出这个问题。 对，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编辑答案，记得要加手机号码发送到974最王牌，稍后呢我们就会连线你了。 那答对问题的朋友有机会参与我们的音乐题的挑战，赢取我们的奖品哦。 对，我们提示一下，这个女孩她的名字的格式是 ABB 格式。 夜晚的时候看着星星许下心愿，我对她说哎呦，看我变一个花姑娘。我看见水波拖着月亮的影子，我用子弹晃一下水面，水珠温暖的弹到别人怀里。让我有魔法，帮我变传奇，看我变漂亮，自由自在享受人们的追随，看我变美女，拥有美貌，拥有正义，我有大善良，不顾一切做勇敢的人，我有的疯狂。照样许下心愿，我对他说快点让我变成厉害的人，我要把所有的好运都变成风，我要用风的云转过几道每一个坚强的努力的人怀里。哒啦哒啦哒，让我有魔法，让我拯救你，我变漂亮，高声呐喊拯救弱小的人群，看我变美女，教训渣渣赶走邪恶，我有的善良，奋力前行只为我所爱，我有的疯狂，失去日夜惊慌，保持冷静，想尝试看透世间俗世凡尘，照顾好自己，不要怕，别当选退步，不要让妥协变成深刻，让我们变强，让我们变强，一点手拉紧，一点手拉紧，我软弱，软弱说再见， 我有的善良，世界平和。 的推荐。 What you get by giving more than you receive, and you learn it fast, and maybe this is how you'll be happy. Remember.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For a moment just like this,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今天的音乐藏宝图虽然只有一道题，但是有很多朋友答对了，我们不妨可以把今天我们抛出的题再问一遍啊。 啊， 就是昨天为中国队拿下第29枚金牌的举重选手，也是在87公斤级以上啊，这个比赛以抓举140公斤、挺举180公斤，总成绩320公斤，创造了3项奥运会的纪录。 对，也是成为中国第一位00后举重奥运冠军。那么，请问这位超级有 power、有力量的00后女孩叫什么名字呢？ 对，我们让大家回复了答案和手机号啊，到我们的974最王牌啊，这个公众微信账号。 我们要揭晓一下答案吗？ 他就是 李文文， 就是这个大身材小可爱。 是，今天上热搜来着，然后因为他的那张合影。 对，就是夺冠以后好像也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动作，比心的那个是吧？ 是，今天他还立了一个 flag， 说退役之后必瘦。谁说女孩子的美只能有一种呢？他们就展现的是一种女子力。 我为什么这时候突然又想到了贾玲？好吧，不管怎么说，祝福文文已经是世界冠军了，大满贯的得主，是女举的王者。关键是还这么年轻，所以我相信啊，我们有理由相信她会继续的加油。 对， 也随着东京奥运会夺冠，觉得正式进入到一个文文的时代。 对，所以恭喜刚才回答正确的各位朋友，我们稍作休息以后，选择一位连线你喽。 下班路上的都市风景搭配真心好音乐，就在 Lesson to One Lesson 21，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快来微博话题 Lesson to One 为我们集赞，回归21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 Lesson to One Lesson 21 To One Then FIR。 团长建立老师， 我是 Lydia，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FIR 这首歌呢，其实应该是会让很多人回到他们的记忆当中的那个音乐的年代啊。那个时候呢，就是在华语乐坛的那样一个鼎盛的年代，有各种各样的人，大家其实啊都会啊，孙燕姿、周杰伦、林俊杰、王力宏等等等等，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名字同样的响亮，那就是 FIR。 对，但是他们呢出现的这个状态跟别的人都不太一样，因为他们是3个人集体出现，当时脑海当中没有那个乐队的概念，他们是手打乐队，而且是流行乐队。 对于我们来说呢，我觉得也不能仅仅是

是翻唱的《旧时光》里的歌啊，《漫步人生路》。我们请到了这位朋友啊，很巧，他的名字就叫《旧时光》。来， 听听他的声音吧。嗨， 嗨， 你好， 哎，你好， 这是在和别人正在说话，我们打断你了吗？ 哎。不是，应该是 没有那个，我跟同事在一块儿呢，我们三个人一起。 哎呦，我听到这个三人组我都很害怕。记不记得那个什么欢乐谷三姐妹？ 对，每一次连线的时候都会连到他们。 上次那个有一个也是三个女生听我们节目，然后从我这儿抢走了三份红包。 所以今天呢？ 今天这个我们有三箱有吧？哎，我看一下， 两箱娃哈哈饮料， 两箱娃哈哈营养早餐是吧？来，本节目奖品是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300元两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一箱娃哈哈营养快线， 刚好 三箱。齐了，三个人一人一箱， 巧了吗？这不是 是吧？ 喝娃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始营养活力，活力满满的你准备好了吗？ 啊，三个人，哎，怎么样？你们三个谁来？ 我准备好了。 你说我是准备好了还是没有准备好呢？ 哎， 准备好了，我太激动了。 怎么称呼你啊？ 啊？ 怎么称呼你呢？ 我姓郑， 小郑， 郑， 小郑啊。 嗯。 就是 关耳症， 关耳症，好，加油！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答题了。 Ready, go！ 剩下那两个，这个旁边的姐妹不闲着啊，可以帮你一起，好吗？ 好的。 好了，我们来听题，第一题开始了。 第一题是一首老歌，郭富城《对你爱不完》，歌词当中这么唱：多想找人陪我逛什么，累了睡在哪里上？ 好简单。 A 马路上 ，B 大街上。 哪儿啊？ 哪儿啊？ 马路上，他和大街上啊。是，你看，就是这个，其实睡的大差不多啊，但是就是词，你要像这首歌。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 马路上， 是不是马路上的？来听一下。 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 哇哦！ 恭喜你回答正确。 好。哈哈，加油！ 他们三个明显没有，好像没有对这首歌曲没有什么特别的情怀。 对， 没有很熟悉的感觉。 就三个人好像都没有听过。 对，是马路上猜一个吧，要不？是那种感觉。 证明我们节目的这个受众啊，还是比较年轻态的。 嗯，想必这三位应该都是00后吧？ 对啊，哪？啊，应该是差不多。好，我们加油啊！第二题， 卓文萱《爱的城堡》当中这么唱：我飞越想要得到幸福，有什么宝来保护？哎呀！A 爱丁堡 ，B 天鹅堡。 爱丁堡， 这歌听过，看来 啊。B 十里铺，字儿一，到底是爱丁堡还是天鹅堡？ 你选了爱丁堡。 哎 ，OK， 我们来听一下声音。我想你得到幸福，用爱丁堡来守护。那恭喜你们 拿走了哇！ 三， 好，谢谢。 Let's go， Let's go， crazy crazy crazy till we see。三个人一人一箱，但是就看能不能再给我们大家留一个红包啊！所以第三题来听一下。 所有人都在玩手机，这首歌是来自马赛克的一首歌，歌词当中说：“你说你正在努力工作，每天都对着什么生活 ？A 手机 ，B 电脑。 手机还是电脑？ 这 手机 了。 手机，是不是手机？ 你说你正在努力工作，每天都对着电脑生活 啊。” 哎，就是我们告诉歌名了，反而答错 了。 这是一种诱导吗？既然我自己也猜错了。 不管怎么说，你们已经成功了，三题对两题啊！恭喜你们拿走我们的奖品，谢谢！ 恭喜恭喜！所以坐在车里的这三位女士，慢着。还有一个事儿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三首歌曲当中要选择一首送去祝福。 你说三位女士，我就感觉你要送个什么充值卡过来。 坐在我旁边的这位，你不妨帮大家充一下值啊。 我是这位男士是吧？哎，就是我觉得今天很难得三个女生都在听我们节目啊 ，SCHEM 啊，所以，哎，你不妨可以一起来。我觉得这个祝福，你看肯定是要送给彼此了。 不一定啊，万一不是呢？ 三个人啊 啊， 是不是送给彼此？ 小伙伴，好， 哪首歌呢？ 哎，这样三个人每个人说一个愿望好不好？你们有什么愿望吗？ 愿望 就是 wish， 希望我们越来越好。有一个有一个小同事他要离职了，我就但是我想说认识你真好 真棒。 所以这三首歌你想送给他哪一首歌呢？爱的城堡， 你挑一首吧。爱的城堡吧。 行， 爱的城堡，我已经把对你爱不完推上来，看来我猜错了。爱的城堡好了， 小甜歌啊， 希望你们无论是不是有就是自己的姐妹要离职，但是在你们这个友谊的爱的城堡里面，永远都会你们都在，好吗？ 好，谢谢。 好啦，我们三个人一起来大声的说，你们正在收听到的电台是 九七四最王牌， 谢谢啦，拜 拜。 拜 拜。 好想见你的冬天，我竟飞越了网路，降落古堡拥抱你，忘了零下几度，你住的小屋亲眼目睹，激动的想哭，月光的小路不再低头，变得好想读那一幕，空姐派对中你当众亲吻我，另一幕空荡教堂里头瑰丽美声读，我想接下你的大幸福，有爱丁堡来守护，把爱变成那里的宝物，从此爱就坚固，剧院很鼓舞又超酷，写作是爱我们会同步，爱的城堡想要居住，你要给我幸福，不停都在夏天，不知不觉又结束，爱听暴风很舒服，像你说话的温度，今天小礼物内容丰富，我开心细数，怀念的跳舞烟火庆祝，把爱叫清楚，那一幕 我们第一次牵着手过马路， 另一幕 日后彩虹下约定着下一步， 我在月上你得到幸福，有爱的 刚才说人是零零后是展现自己说话的艺术吗？ 因为状态很像零零后 啊，对对，也算是一种夸赞。 对，但是问女生的年龄，这是挺冒昧的。 对对对对对啊， 所以没有继续往下接， 人也没接你的话，好吧？ 好嘞， 好了，继续回到娱乐综合派，今天我们聊这说话的艺术，稍后回来。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装牌， 今天是复古音乐派对，我们准备了很多老歌新唱， 比如说接下来这首其实也是落日飞车，其实本来就特别喜欢翻唱一些旧的歌。 我是一只鱼。 对，今天我们要听的是他最近他们翻了一首，也是可能是不是被华仔的这种精神所这个鼓舞啊，也翻了一首刘德华的经典的老歌 《忘情水》。这首歌呢是1994年发行的经典金曲，比很多听友的年龄都要大，所以在年轻的一代翻唱当中呢，这首老歌会呈现什么样的成色？我们不妨来感受一下。 对。这是一个落日飞车不一样的翻唱的版本，所以你不要抱着说啊，一定要把它跟原唱去比的那个态度去听这首歌。 他们更加重视的是一种氛围感，因为后摇嘛。 况且听我们节目很多的女生啊，大家都还年轻，未必听过原曲啊。 一心只想往前飞，心变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回首轻一跃，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 恨情仇，追伤追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它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只想往前飞， 谢谢后面的这段彩蛋。 千山和万水， 怎么还不敢唱了？ 一路走来不能归，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 我跟你说，很多男生都有学刘德华的经历，你知道吗？只不过学的够有像或不像，或者是稀碎而已。 如果刚才我不打断你的话，你是不是能继续唱下去？ 唱刘德华的歌一定要把握一个精髓，可以啊，就是一定要。就整理一下啊， 你说 就是要有鼻音 哦， 鼻腔的共鸣， 嗯， 就是要把发声的方法停留在这个鼻子这个地方，就好像感冒了一样。 所以刚才洛日飞说他们感冒了吗？那种感觉？ 对，就是戴着口罩来去演唱的这首歌啊，那还算是比较清晰的唱的， 是很舒服的一首沙发音乐分享给大家。 所以忘情水是谁唱的呢？当别人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 啊哈， 对啊，你看。干到这个点了，这个冷笑话的点，给我一杯忘情水，这是一个翻唱的版本。我觉得这种一首经典的歌翻成一个新的版本呢，其实意义并不在于说，好像把这首歌唱得多么的动听，一个记忆点的闪回，加上自己一个重新的编曲的方式，其实会让这个乐队呢，也可能有赢得很多的亲近感。 对， 即使是可能没有听过他们的歌你说听说了吗？有这个乐队翻了一首刘德华的老歌，很多华彩的粉丝就会去听一听他们其他的音乐。 然后再吐槽一下，喜欢落日飞车的人就喜欢的不得了，因为他们这种氛围音乐一定要配合这个现场的 声光电才会更加唯美一些。 所以我觉得这个版本的这个《忘情水》呢，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改一个名儿了。 你说， 就不能叫《忘情水》了， 应该叫什么？ 叫《迷魂汤》。就这个歌听着就懒懒的，就已经把事儿都忘了。 对，迷幻摇滚嘛。 给我一杯忘情水。对，就这感觉不一样。 好。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就是你生活当中充满了一些预言大师，他们的说话艺术是如何的呢？在生活当中那些展现的碎片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山洞眼里没有光明，你不给我一颗痴心，山黑夜里头找不到那踪影，我得不到你的爱情，像春光 听，得不到你的爱情，是来自上海复兴计划和张乐女士的演绎。 就是这种类型的音乐会也是让人有些懒洋洋的，但是好像呢又觉得自己就即使是现在堵着车也觉得自己很优雅的样子。 对，虽然说现在我们已经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可能不能去到其他城市 对，就是还是减少这样的必要。 是最好不要出京嘛， 对 吧？ 对， 但是这首歌曲能够让我们去上海逛一圈感受一下那种爵士风格。 对，就是我觉得音乐就是会带来很多的想象的空间所以我们其实也会有的时候在介绍一些歌的时候呢，会和一些我们能想到的场景发生一些链接。今天的复古音乐派对，欢迎各位继续一边听歌一边跟我们聊天可以微信我们或者是在聊天室里面找到一些其他的好朋友们，大家正在热聊当中。 有朋友说为你刚才那一段现唱要点赞一下 啊，谢谢啊。 还有人夸你说 YYDS 永远的神， 不至于， 真是你听到别人夸你的时候，你应该 怎么回复呢？ 我 应该谦虚都是我们这个麦克风比较好。 对。 我应该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聊会比较合适呢？ 确实 你也不要我说当然不是我们要一定要学会说一定在聊天的时候有套路，只不过有些聊的时候会让别人开心，不是说只是拒绝，比如说别人像刚刚这种夸你唱歌好听，对啊，你说不好听，这个就是其实最基础的回答，一个很谦虚，但这个谦虚呢显得不是特别的真诚，因为你想你既然敢唱，你肯定自己觉得自己唱的还行， 对，别人会觉得你过谦， 那怎么办怎么回这句话呢？艾科 怎么回复这句话呀？ 艾克，你唱歌真好听。 好嘞，飘着了。 这就是显得有点儿这个。 要不然我就是我这个人给的这个情绪是会比较直接，就像别人约我要吃饭的时候，我可能会问你什么时候在哪里。我们现在就要约。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标准的答案，但是有一个算是我觉得相对比较妥帖的回答的方式。 你说， 别人看你唱歌好听，你应该这么回答，那是因为您有一双会听的耳朵。 哦，学到了。 哎， 所以今天是一堂语言课 啊，所以这个知音难寻、 嗯、 啊，你看我们真是知音呢、啊。 哦、 我要为你伯牙绝弦拿来那把吉他，我要摔掉它。 所以今天课代表要上线了，我们要画两个重点。如果当你遇到一个同事想化解一下自己的尴尬的时候，说我为你打 call， 第二句重点就是刚才的这一句，你的耳朵真的是慧耳识英雄啊。 这么觉得这么聊天太累了吧也。 您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天热，睡到就无起床灰，戴了黑色墨镜开车，日子这么过去，朋友难做客，送本喜欢的小说，未来未来的在哪里都会热，和你和你的蓝色，不知道在唱什么，未来未来的绿色，换了心情也活着，这不行那也不可，严肃的好我就是晒太阳好了。邻居生的小孩像他，日子过得不快不大，有时候乱说话不好，但歌词生活也是随便说说，其实我热爱游泳，未来未来的绿色，趴在哪里都会热，和你和你的蓝色，不知道在唱什么，未来未来的绿色，换了心情也活着，这不行那也不可，严肃的好我就还是晒太阳好了。 交汇的地方眺望，雄赳赳，牡丹在。 成长，我不停成长，岁月的风雨，时间的雨，让它茁壮，明天比昨天还要漫长、oh、 在八百的风霜里不停生长，隐形宇宙的交织绽放，在变与不变之间人成长，时光却看向前方、oh、可世界的眼光在变，最真实的记忆在变变，因为它在生长、oh、看天空的角度在变，对未来的期待在变，因为种种现在生长、oh、在这里我们生长，在这里时光滋长，在这里万物生长， 交织着交织着梦， 在这里我们成长，在这里时光滋长，在这里万物生长， 生机中充满希望， 看世界的眼光在变，最真实的记忆在变变，因为它在生长、oh、看天空的角度在变，对未来的期待在变，因为种种是在生长。 生活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And I'm like a giant, so don't you tell me when I'm done in my lonely face。 下班路上的都市风景，搭配真心好音乐，就在 Lesson to One Lesson 二十一。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快来微博话题 Lesson to One 为我们集赞。回归二十一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好了，我们的娱乐总牌继续，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 关注我限定企划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我们的 to one band FIR。其实，我们这两天陆续的推荐他们的音乐啊，有可能即将迎来他们亲自来到我们的 FM 九七四，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对，这次也是第二回见了。 是的， 对，上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我看到莉莉亚的那种状态，其实说实话，我还挺心疼她的。 是， 因为就作为一个二十多岁刚出头的一个女孩，然后她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之前的女主唱既有实力，而且她的这个声线的辨识度非常高。 我想问你的是，等她真的坐到这儿的时候，你会跟她聊这个事儿吗？ 之前不是聊过吗？ 还聊吗？ 不聊了，之后再聊就聊点新歌啊什么的，就如何把自己的心打造成钻石之心的这个过程。 对，所以这次我觉得我们可以真实的并且真诚的去有一些问题和他们一起去探讨一下，尤其是对于 Lady 本人来说，就之前包括上综艺的时候经历了一些内心的这种考验，他现在怎么去面对自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哎，扣上我们今天的话题了是吧， 论说话的艺术。 对，我觉得他也在成长，在淬炼自己。其实当你的心脏足够强大的时候呢，也许你在唱歌的时候也就没有会从前那么的胆小和紧张了。 对，所以歌词当中有一句说，他们说勇敢啊，闪耀着女孩，说真的我不敢，这种我不敢我相信它一定是真的。 through the dark, brightest stars， 迎向那曙光，抓住那希望。他们说勇敢耀眼啊，女孩，说真的我不敢。太绚烂，怕失败，懵懂的期待，实现得太快。如果命运只写一页精彩，该如何再重来？别太快，我也想义无反顾去主宰。我等待放手一搏，给自己的喝彩。爱或是悲哀， Someday。想对于海瑞来说，在这首歌里面，其实也表达他对于未来的很多的自己的一些信心。就这首歌其实也唱给那些想要去勇敢去飞的女孩，就别怕啊，然后勇敢去追，追寻自己，然后相信自己。虽然之前会害怕，但是呢，里面去用自己的声音去表现的这种坚定的部分，就是他目前的成长。 对，时间就是最好的良药，而且也是最好的试金石。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然后经历过长时间的打磨，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在以后的这个 FIR 的成员当中，能够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吧。 就是对，谁也不希望一直活在阴影当中。 是， 加油吧。别忘了微博话题搜索 Listen 二十一，支持 FIR， 为他们来集赞呢。 我是团长，经理老师， 我是 Lydia，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老白， 嗨，我是艾科，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啊，最近要关注的演出了，除了关注 FIR 什么时候来之外呢，接下来这个演出其实昨天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就是红湖赤卫队啊，其实有关于这一部经典的民族歌剧啊，很多人都推荐过啊，比如说。这个国家剧院版经典民族歌剧啊的这个导演啊，这个红湖赤卫队的导演张继刚就会说，他说乘船精髓，我们寻门而入，发扬光大，我们必须破门而出。所以这种对于经典的传承和创新呢，导演也是率主创团队从剧本台词到人物的关系到音乐服装道具啊，各个方面呢做了一些全方位的调整。 其中呢，别具一格的这个舞台风格的呈现呢，是为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比如说，导演会把舞台的大幕设计成一个帆船的形象， 是。 然后呢，每一场呢都以不同的升帆的方式构成了颇具一格的舞台，怎么说，想象空间吧？ 对，就是那种洪湖水浪打浪的奇观啊。8月10号到15号，国家大剧院《红赤卫队》再次乘风破浪。大家别忘去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官网，了解详细情况。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好了，夕阳西下，一抹晚霞，我们在这样的影视剧桥段当中最容易发生穿越的时间里面打破一下次元壁好了。 好嘞，今天要分享好听的国风歌曲，所以喜欢听国风歌曲的朋友肯定听说过一个名字，叫做尹锡绵。 他有一些代表作，就是名字可能也许一听有点懵，但是这个代表作你可以试试机里面搜寻一下，西楼别绪，奔赴星空， 对，还有星河入海等等，都会在一些短视频的平台上非常火的那种 BGM 的存在， 对， 所以也是国风界比较出圈的一位歌手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其实是他在今年2月和小田音乐社合作的一首歌啊，叫做我叫长安你叫故里。 所以听起来是那种很悠扬的旋律，透露着淡淡的忧伤，还有一种思念的情感。 所以说我觉得国风音乐呢，到你真不用说逐字逐句啊去看好歌词有多么优美，如果你要这么听可能会听得比较累，更多的时候呢听国风的歌曲就是一个意境。他那个歌词写什么表达什么不重要，重要是你能不能在里面也会有自己的思念，有自己的离愁别绪呢？ 对，可以让大脑放空一下，让我们的思绪飘得更远一些。 来听这首歌吧，我叫长安你叫故里。 等你，我修罗笔，画一幅你，我方寸之地。 小说长安鬼谷里，我痴痴等你，把修罗笔怀抚你我方寸之地。我朝长安你朝故里，可是缠情投我故里，已等不到年少到不行，从此梦里星辰化作 艾克。你有没有尝试古装的扮相？ 没有过。哎，小时候有。哎，小时候有， 就是贞子那个。 哎，什么呀？ 不是，就是我说的，就是上次我们做那个自动回复那张。 啊、哦，对对对， 就是、委屈的哭了的那个。 对，小时候会有，就是家长想让你有一个古装的扮相来着，然后或者说小的时候披床单来着。长大之后很多人都会玩国风、 这个、OK， 现在没有这样子的尝试，对不对？ 没有，但是我身边确实有这么很多朋友喜欢国风，比如说和思蒙一起锻炼撸铁的一位朋友。 非得 Q 人出来吗？啊，然后 就是你知道很反差。然后这个男孩呢就是练的肌肉也很好， OK， 然后他也是算其中一个教练了。 对， 然后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长得也很精致，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他特别喜欢古琴 呀、啊、 所以最近在玩古琴。 哎呀呵， 给我看了一下他的简字谱， 天哪， 完全就是美丽的天书，你看不懂。 可是我觉得他喜欢古风啊，或者国风音乐，这个倒没问题。 嗯， 他只要不喜欢古装扮相就好。 他喜欢啊。 啊，就穿汉服还是？ 喜欢穿汉服，非常喜欢。因为喜欢玩国风的朋友呢，就是觉得穿汉服那才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时光。 可是像他这样子的健身的爱好者，就是如果、啊、练得很 strong 的这种感觉、嗯、难道不应该穿盔甲才对吗？ 铁甲战士是吧？ 啊，对啊，这个得有合适的扮相。就像拿艾克来说吧，这样子的是吧，古今难遇的气质，对不对啊？这样子的洒脱的形象，你想如果要是古装的扮相，那应该是什么样一个风格呢？你自己没有想过吗、嗯、如果你再有古装的扮相的话， 来来你帮我诠释一个吧。你说我听着、 啊、刚才那个是穿着盔甲是吧？ 对 啊，那就披身龙鳞。还是演个妖怪什么，这个也行啊。 什么、啊、我就当然你刚才那一段啊就是对我的褒奖了，好吗？ 没有， 我收下。 开玩笑，应该有适合你自己的风格，下次尝试一下。 好好 好， 好 吧， 没问题。哎、 好的， 嗯。 今天我们聊的是，我刚才就硬是没有绕回来，怎么去把这段话变成表达我的这个原艺术的这个环节啊？ 嗯， 我们今天正在聊，所以呢，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对 你的故事。 有的时候，语言艺术它也是情商高的一种表现，然后也是一种懂礼貌的表现吧。 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跟人真诚有关系，或者说呢，你碰到一个朋友，你觉得啊，他聊天跟你聊特别好， 嗯， 其实也不是说他什么情商高什么的，我觉得他是愿意就着你聊， 嗯、 啊， 或者说你在下次夸人的时候可以着重夸一下他的细节呢，嗯， 怎么会这样？快乐和烟火那么像，怎么这样？这话像芥末那么呛，你不在的房间只是留言，好像日光灯不亮，我不想像这样，不想伤害。藏在黑里好像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回忆一再重播让痛苦重现。你曾说为什么不能够像别人一样，但现在说什么再不能够改变什么。我知道我的脾气差，我不懂得体谅，我掀开表面的自大，其实心里害怕一次次的争吵，我以为过了就好，没想到感情像是被燃烧一次次消耗。如果早知如此那又何必当初，但是有的人像我就是笨得可以挡住，现在烧得体无完肤，我们却只能分开来哭。 回到过去， 我想回到被快乐围绕的那段时间，那世界想回到过去。 回到过去， 我想回到被快乐围绕的那段时间，那世界想回到过去。让时间回到我们相遇之前，我每天晚上都闲，都在交友网站留言，为了填补空虚我只好到处留言，付出了不少时间，却像被贩卖机。之前认识你之前，我不断按重新整理，直到遇见你，我每天上前等你，从此我和你光用 MSN 就可以享受甜蜜，不用 My VIP。 到了后来我只想到我自己，说得明白就是我是自私自利的，直到你离开我责备我自己，要是你就不会想我的孩子气。其实我想回到过去，不想有过程没结果，就像有入围没得奖，我很想把一切和你分享，我打开音响听的歌也爱上。 回到过去， 想回到被快乐围绕的那段时间，那世界想回到过去。Yeah， 我想回到被快乐围绕的那段时间，那世界想回到过去。 这首歌想让你听见，但是又怕你听见。在一起之后我忘了很多事，但是分开之后我发现我常常跑。在一起之前我们常去的那间麦当劳。 你知道爱情不像电影简短有力，好像连续剧的生活充满琐碎时而脱戏，常常人边看边骂，当我一直待在三立，可不可以找你一起演 电影免费 当编剧，任务如此艰巨，感情要慢慢铺成剧情才能合理顺利。虽然上一档分离，让我们再演一档新戏，我保证认真用心也不到别太尬戏。 So give me Just give me演好单身的机会， Give me， 我这次一定不会再让你伤心掉眼泪。 我想回到被快乐围绕的那段时间，那世界想回到过去。Yeah， 我想回到被快乐围绕的那段时间，那世界想回到过去。 蛋宝 remix 周董的那首回到过去，如果有一个时光机能够回到过去，我一定会抹去那些很尬的记忆。 关键是抹得完吗？ 太多了，你应该从零开始。 但是也不必吧，这应该就是你的特别可爱的一个特质，对吧？你要承认自己有这个特质。 嗯，论会说话的艺术，语言大师。 这个夸人谁不会啊？是不是？ 那不是，有的人就容易把人夸毛了 啊。 对，就是有的人夸人会比较虚，说嗯好看，嗯好吃，嗯好玩，很简单。然后呢，但是有的人夸的就会让人觉得，哎，你走心了，你是在认真的夸我。 所以我觉得任何事情夸这件事情都要有个前提，就是发乎于内心嘛。刚才不是说了嘛，你真不想夸人的时候，其实你也很难真的下得去自己的嘴。你不好张嘴，是不是？ 对，有的时候你要碰到一些不太熟的人，如何去破冰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一大难题。 对，电梯里面其实常常容易发生尴尬的场景，你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跟别人聊这么第一句。 对， 有时候第一句聊好了，这个局面可能就尴尬就不存在了。如果你聊不好，是吧？这个就，比如说你说电梯里面有人吃了吗？哎。 对方会说什么呢？ 吃了您呢？ 这个朋友就说泪落心田，他说说到电梯去世，早上郭PD说他和同事们的开场白都是吃了吗，然后他就杠了一下，如果那位同事说没吃呢，然后他说那我就问他为什么没吃呗，还能真能尬聊下去。 不饿。 好嘞，撤了。 不饿也能再吃点啊。 吃了吗？对方说没吃，那怎么办，我请你啊。 好，反正就是这个聊天呢，我觉得有的时候还真的是要你的这个大脑在线，否则就聊聊尬这个天儿啊。 对对对对对，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啊、 是吧、 没关系，我们其实不用太在意，说你一定要把这个天儿聊得有多么的完美啊。有的时候呢，即使轻微的去保持沉默，总好过于你在电梯间里面跟别人尬聊嘛，对不对？ 比如说你要夸一个女生非常的美丽、善良又可爱的话，你可以送她一首歌曲，聊表自己的心意就好了。可能就是一下这首歌曲包括这个旋律会钻进他的心，会觉得哎，你夸的恰如其分。 直接把手机的手电筒打开不好吗？ 要有直升机，想要和你飞到宇宙去，想要和你融化在一起，融化在音乐里，有我每天每天每天在想想想想着你，这样的甜蜜让我。 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么多朋友发来这个留言的时候，心里还是挺开心的。尽管大家可能未必啊真的能想到那么多的这种所谓的说话的艺术的场景，因为例子比比皆是，或者说你就是找什么教你如何会说话，什么高情商这样子的书籍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我想既然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真实的世界，其实也没有必要刻意真正的去 去从书本或者是从别人那儿去学到你说话的技巧，但是有的时候呢，也许我们可以在说话之前呢，就是稍微想一想，其实哦，老师显得反应慢怎么办呢？这个事没办法，有的人就是反应快，是吧？那你如果你不是一个反应很快的人，其实不妨想一下，然后再说话。 对，哎，突然让我想到我一个朋友。又是无中生有，然后他呢之前跟我分享，他说每天中午他要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就是和同志们还有领导一起来聚餐，每天中午哦， 一起聚餐，这不是挺好的吗？ 每天中午、 就是、然后老板都买单那种吗？ 那倒不是。然后呢他面临的一个很尴尬难题，他是一个技术男，但是他不太会说话，那所有的同事都在表现自己的时候，他在该怎么办呢？所以他每天很辛苦，前天晚上要背很多段子。 我觉得他其实也不用想那么多，就是别人聊别人的就好了，那为什么一定要硬去参加到别人的那个聊天当中呢？我倒是可以给一个建议啊， 你说， 我给一个建议，就是别人聊别人的，你只要悄悄去把单买了就好了。 万一买单的那个人就是而且不说话，会更不让人被记住、就变成一个小透明了怎么办？ 这个真的是没办法， 赔了夫人又折兵。 我觉得你可以看看是不是能够就自己的感兴趣的话题、擅长的话题，然后呢去准备准备这样。 或者说还有一种人就是捧杀，我觉得这种人真的是不好。 你先把今天的咨询费付一下好吗？就感觉你不停的在给我抛问题，让我来去解答。 因为你是我们的智囊团嘛。 实际上我也有些问题，其实也很困惑。对，其实因为我觉得人和人呢，就是人以群分嘛。你如果碰到说。刚好和你契合的人，也许你可以跟他就聊一天一夜都聊不过，聊不够。 对对 对, 对， 有的人可能话不投机，就是半句多了。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真正解决的问题是，学会怎么和自己不喜欢的人相处，这才是人际关系里面最重要的部分。 或者我觉得，其实作为我们 DJ 而言，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没话说推歌。 哦，好嘞。And now.进秀的还在想你刚才提的问题，我倒真的觉得说，如果是一个不擅长表达和言语的人，其实未必是一件坏事，就是就做好自己的踏实的事情，反而容易让他更有魅力和更有闪光，因为这个世界就是需要不同类型的人嘛，对不对？ 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突然之间就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你生活当中会真实存在的一些例子，它反而会跟我们走的这个方向是相反的。 对，所以还要给他一个建议，带一个音乐播放器， 就是下回我一听就好听的歌。 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你吃你的饭，我放我的歌。我觉得保准他们老板马上扭过头来看着他，跟他亲切的交流一下。哎，这位同事，你怎么称呼啊？ 你有趣啊！ 啊，很有趣啊 ！New Jeeps 这首歌也是开启了很多朋友对于 Chase Hip Hop 的认识，所以希望这首歌你们能够喜欢。 啊，谢谢大家的收听。没什么好说的了，我们推歌了、 明 儿见。 Was so so mutual, the lingering appeal was so unusual. Herbally, what is medicine to a lone soul? Can become poisonous sun with the whole body fast asleep. Out cold, true vision seem to come to the eye. Take hold of a prophet of me most visibly. I see clear when the world doesn't show it to me. It's so hard to make sense in the cycle of villain. Trying to find a reason to quit and make a killing. I admit, or dealing is painful.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